我哋今日好高兴有周振杰牧师喺当中嚟到分享神嘅信息。佢嘅讲题系喺疲乏中找紧群体。我哋将时间交俾周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再次在大家都系当中，我哋一同嘅嚟到去思考神俾我哋嘅话语。让我哋一齐做个祈祷好唔好啊？我哋将日落嘅时间嚟到交俾上帝。亲爱嘅圣灵，我哋求愿你而家呢一刻与我哋同在。主啊，你系真理嘅灵，我求愿你就在我哋每人嘅心嘅里面揭示你自己嘅心意。今天嘅早上，愿意你将鼓励，你将安慰，你将激励临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我们同心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一开始的时候，我很想你回到去路加福音第24章，那里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有关于两个门徒在以马五斯路上的故事。你试下想象，你现在这一刻里面，你就在那条路上面亲眼目睹那两个的门徒正在走在这条路上，他们两个人面带着愁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心情实在太沮丧了，又或者太过绝望，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你发现就连复活的主耶稣去到他们的跟前，其实他们都认得出。在那一刻里面，耶稣问了他们一条问题，就问他们，究竟你们在谈论着什么？于是这两个门徒就一五一十这样将当时他心里面对于近来所发生的事很失望、很绝望、很灰心，一五一十这样告诉耶稣。他们这样说，他说什么你不知道吗？那位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死了，他本来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先知，其实我们还以为他就是那个要将拯救带到以色列的救主，谁不知他竟然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不只是这样，死了之后三日，今天连条尸都找不到，有人说他复活了，但其实都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听完这两个人的诉苦之后，耶稣就只是回应了一句。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无知的人，为什么你们信得这么迟钝呢？究竟耶稣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耶稣说他们两个信得太迟钝呢？如果你看回经文的里面，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们忘记了，就是圣经里面先知讲到有关于上帝的应许。其实他们两个 suppose 在那时刻是应该明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去到那个位置，他仍然都是不明白。所以耶稣就是说给他们听，你们为什么信得这么迟钝呢？亦都正因为这个迟钝，而令到这两个门徒在当一刻其实做了一个都挺傻的一个决定。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决定？就是在他们最困难、最有挣扎、最难过的时刻， suppose 是最需要身边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群体来支持他的时候，偏偏他就选那个时刻要离开那个耶路撒冷原本属于他们的属灵群体。在他们的人生里面最需要同伴的时候，他们反而决定要抽离。你问为什么？很可能他们觉得他们要离开一下这个伤心之地，问题可能就因为这样缘故就可以解决的了。又或者可能就是当一个人对上帝的应许已经失去了信心的时候，他就自然会觉得他再留在那个群体里面他觉得没意思。不过事实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两个门徒那时候作出一个抽离他的群体的决定，反而没有令到他更加好，而是令到他们更加迷失。或许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连复活的主耶稣去到他们的面前，其实他们都认不到。弟兄姊妹，其实你想想你生命的当中，其实你有没有遇过一些你都觉得感觉到迷失，你感觉到挣扎，你感觉到疲乏不堪的时候？而去到那个时刻，你是有想过的，我不回教会了，我不再聚会了，我想离开这个的群体，我想唞一下。不过老实跟我说，其实这种所谓的以马五斯式的抽离， 其實在基督徒的圈子當中，其實都不是不罕見的。其實明明那個人在個生命當中最有掙扎、最需要他的群體來支持他的時候，但他就偏偏選那個時候來到離開，離開小組啦，離開團契啦，離開教會啦，甚至乎離開上帝添。你問究竟是什麼的原因啊？或他可能背後隱藏了一些的理由。我試下舉四個的理由給你，看看會不會你過往的裡面都經歷過。第一個的理由就是可能當事人以為憑著自己的能力他可以解決他面前的問題，以為哦自己搞得掂嘅，又或者他根本上就係低估咗佢面前嗰個問題，以為就係只需要我離開呢間教會，我潛水一排，自然就會好翻，我就會翻嚟噶啦。但係弟兄姊妹，其實事實並非一定係咁樣嘅。你以為你所面對嘅問題係小事咩？但係其實原來好多時候生命嘅問題啊，係觸及咗好多千絲萬縷嘅問題。依家唔係井水喉喎。不是你 follow 了一個個不同的步驟，於是你做到足，於是呢你的水喉就不會漏水了。 No， 人生命當中其實很多問題是糾纏在我們的過去、我們的背景、我們的性格的裡面，所以當你以為你自己搞得定你的問題的時候，你知道嗎？其實那一刻啊，才可能是你最需要其他人去支持你、幫助你的時候。這個是第一個可能會出現的原因。第二個原因就是我们不想在人的面前呢，你都在暴露我们自己的软弱。或许这个都是我们传统华人的一个死穴来的。正所谓家丑就不得外传嘛。我们很怕人家知道我们自己的困难、我们自己的软弱。那你问为什么？因为没有面子，因为怕羞耻。就算我们讲的是我们所亲爱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好，其实我们永远都很想维持一个在人家的面前就是我 OK 啊，我好好啊，我没有问题啊的一个形象。于是我们为了个面子，我们宁愿隐藏我们自己的伤口，选择抽离。第三个的原因很难，就是我们对于上帝有失望，我们对他有怀疑，甚至乎有愤怒。就好像这两个在二马五思路上的门徒的一样，因为他们所经历的现实和他们原本的期望有着一个很大的落差。于是他们上帝有这个怀疑，就是神啊，若然你在这里的话，其实你怎会容许这件事发生呢？怎会你容许这件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呢？不就是因为失望咯，因为不满，因为愤怒，于是干脆离开这个群体，甚至乎离开这个信仰。第四，我亦都見過有人之所以抽離，是因為他很害怕會觸碰到，又或者會發生所謂的第二次的傷害。你有沒有見過人家抽離是因為，我見過有些人抽離是因為他害怕，他們未必不需要個群體的支持，但是他們對個群體就是沒有信心咯。很可能過去裡面他們就試過分享他們的掙扎，但換來的就是很多弟兄姊妹回頭的一些說教、一些批評，甚至乎責備。就好像我曾經遇過一個太太，她來到我教會的時候，其實呢我發現到她的心裡面都已經很多灰心。我問她為什麼，我去關心她的時候，她告訴我們就是原來呢她以前呢，她曾幾何時的時候，她先生患上過癌症，而他先生患上癌症的時候，他的而且確是對於這位上帝他是有過一些的懷疑。為什麼啊？為什麼啊？他將他自己的掙扎和他當時教會裡面的團契的弟兄姊妹來分享，但是誰不知他想都想不到弟兄姊妹給他的反應反而是責備，說他為什麼你這麼沒有信心的。弟兄姊妹啊，這些的說話不單止沒有安慰，甚至乎在傷口上面撒鹽。或許對於這件事，我們作為基督徒的，當我們真的願意與一個受傷的人來同行的時候，弟兄姊妹，其實我們的而且確有很多我們需要反省的地方。弟兄姊妹，其實你有沒有經歷過這些的事情？你有沒有覺得很掙扎、很累？甚至乎有一天的時候，你我很想離開這個群體，我要離開耶路撒冷，就好像那兩個門徒的一樣。弟兄姊妹，如果有的話，我很想告訴你，我作為一個牧者，其實我是能夠理解的，我完全能夠明白的。不過就算我告訴你我明白也好， 但亦都唔代表咗今日若然你选择要去抽离嘅话，呢个系你嘅出路咯。抽离可以解决你嘅问题咯。In fact， 我喺教会嘅里面牧养咗都要二十年啦。我遇过有唔少嘅个案，有啲嘅弟兄姊妹就系因为咁嘅时候，佢离开呢个嘅群体。但系我讲俾你听咧，到最后十个有九个半啊，佢嘅问题依然今日仍然继续，并且喺佢嘅生命嘅当中嚟得更加嘅严重，而到最终。不止抽离添，仲要系脱离添。你问点解会咁啊？其实好简单啫。你谂下谂下，就系、是、一棵即面临紧干渴嘅一个枯干嘅一个嘅植物，就偏偏嘅拣呢个嘅时候，你都系脱离自己可以俾自己维生嘅一个嘅系统。其实岂唔系干得更加快咩？选择离开。一个原本可以与自己同行的群体，宁愿一个人自己单打独斗，这样来面对自己在生命上的挣扎。弟兄姊妹，其实这个选择你觉不觉得有点傻呢？我相信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就是想对当时的基督徒去解明这个的道理。为什么是希伯来书呢？话说希伯来书其实是写给公元64到68年之间的一班的信徒。这班的信徒的背景很特别的，因为他们就是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基督徒。换言之，其实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他们是从未亲眼目睹过耶稣在世的。所以他们就只是听很多有关于耶稣的故事，所以你能够可以很想象得到，就是其实他们的脑袋里面，他们充满着很多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知识，但其实他在主耶稣里面的经历却是非常之薄弱。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当在他们的生活当中面临一些挑战，挑战起他们的信仰的内容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站不住脚了。当时教会一方面在面对外来的一些从世界而来的逼迫，但与此同时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因为这些逼迫，他心里面感觉到疲乏，于是结果就有人就想了，有人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不如我离开教会，我放弃教会，甚至乎有放弃信仰的念头。有人选择抽离，以为这样就能够可以舒缓他们当时在世界而来的一些压力。当然你在逻辑上想都想到的，抽离的而且确在某个程度上短期内是可以舒缓某一些压力的。不过抽离同时间令到他们变得更加脆弱，更加迷失，甚至乎到最终失去了他们生命当中一些更加宝贵的东西。我说是什么？就是他们跟主耶稣一份亲密的关系。就是这样，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要向着这一班的信徒，这些的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在挣扎当中的，在疲乏不堪当中的，他要用他的说话为他们开出一道又一道的处方，盼望他们能够凭着感可以在困境和困乏的当中重新得力。而去到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23至26节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那里就讲出了个重点了。圣经怎样讲呢？他说我们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弟兄姊妹，这里其实讲短短的是讲了四节的经文，但其实你知不知道在四节短短的经文的里面，其实已经包含了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所有的在疲乏当中想抽离的基督徒三度让我们能够可以重新得力的方式。第一个的处方我称之为是走出自我的围墙。其实呢，这个都是一般人，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在生命当中，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你发觉兜兜转转，你不断仍然围绕在那条的问题上面，你仍然在那种的挣扎，你仍然在那种的疲乏的状态，你总是觉得自己搞了很久我都走不出来。在困难的当中，我们很多时候呢 個問題就是我們將我們的注意力、我們的視線經常就只是聚焦在我們自己當下的問題上面，甚至乎到一個地步，你有沒有聽人這樣說，或者你可能你自己都有這樣說過，就是這個世界沒有人明白我的了，我感受些什麼你們怎會知道啊，這樣導致到一個地步的時候，我們會收埋我們自己，我們會從我們的群體當中來抽離，甚至乎再嚴重一些的時候，就算有人有弟兄姊妹走過來願意主動的關心你們都好，你都會將距離來推開。而若然這樣來來繼續發展下去的時候，其實你自己都心裡有數，就是到最終我們就只會繼續困在我們自己的問題上面。不過希伯來書的作者在這裡就給我們有一個處方，而這個處方就是剛剛和我們過往的裡面怎樣去處理我們的疲乏相反。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今天你要突破你自己內心的困局，你要突破你生命的問題，那個方法不是你要去收埋你自己，而是你要反過來，你要學會什麼，你要學會什麼叫做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弟兄姊妹，什麼叫做彼此相顧？如果你看回這個希臘原文的話，其實它講的是一種所謂的仔細觀察並且深思熟慮的關懷和照顧的表現，其實不是平時那些你見到對方走過的時候，欸，你好嘛，近來怎樣，忙不忙，吃了飯沒，不是那些，而是你很真誠地就是通過你的行動，通過你對對方那份你去真誠的了解和明白，而對方他向對方發出你的照顧。至於激發愛心，在這裡所說的其實有挑旺的意思，就好像，哦，對方好像一堆的柴火都快熄滅了，於是你怎樣，你主動過去咯，過去做什麼，搞動他咯，吹大力吹佢咯，咁樣嚇，以至於佢本來就嚟熄滅嘅嗰一份嘅火，能夠重新再次被你去挑旺起嚟。嗱，所以中間裡面唔係淨係包括咗我安慰你啊，嚇，我鼓勵你咁簡單。還有就係，當我見到對方嘅裡面，佢有一啲嘅嘢係需要被糾正嘅，需要被呢一個嘅去挽回嘅，於是我就憑著愛心嚟到去挽回對方。不過弟兄姊妹，無論如何，你怎樣去解釋這兩句的說話都好，你都會發現其實這一切的動作都一定要在一種關係底下，甚至乎在一個群體當中，其實才能夠發生得到。所以希伯來書的作者在這裡其實跟我們講一種跟一般人去處理疲乏、處理困難、處理掙扎是很不同的方法。一般人在這些情況底下就是抽離，就是離開，就是你不要搞我，我自己搞定。但是希伯來書的作者卻提醒我們， No， 這個其實是你更加需要去找緊，並且走入去你的群體生活當中，與其他人一同的彼此相顧，互相激勵，甚至乎勉勵的一個的時候。為什麼？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因為你需要轉移你的視線，你不可能再將你自己的注意力完全單單地放在你當下的問題上面、你的感覺上面，甚至乎你自己。你要突破那種圍繞住你名字叫做自我的圍牆，而去與其他人一起的來到彼此相顧，用別人的說話來到激勵自己，甚至乎用其他人的經歷來到成為自己的勉勵，好讓我們能夠可以在一種屬靈群體的關係底下，我們重獲那種令到我們可以重新振作站起身的動力和支持。你記不記得在舊約的時代有一個故事，話說摩西和以色列人一起去爭戰，去打這個亞瑪力人，你記不記得那個故事？那個故事其實就記載在這個出埃及記第十七章。當摩西在山上舉杖的時候，以色列人在下面打緊嘅咧，就得勝。但係當摩西雙臂發沉嚟咧垂下嚟嘅時候咧，以色列人在下面就落敗咯噃。但係無奈嘅地方就係，摩西當時裡面都已經年紀老邁啦，你要舉咁耐，雙臂發沉係絕對頂唔順。其實你絕對能夠可以想像得到。不過當摩西兩隻手發沉要垂下嚟嘅時候，在旁有兩個人，一個叫阿倫，另一個叫胡爾。 他们一见到摩西这样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半点的犹豫，一句说话都没有说，就走埋去摩西的面前，就是一个扶左一个扶右来到扶住。你知不知道这个动作的重点是什么呢？个重点不是那两个人只是离扶那么简单，个重点就是摩西当时其实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领袖，但连他自己他都愿意接受亚伦和户尔的帮助。你知不知道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这三个人他们的彼此相顾，以至于到最后整段的战事都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两个礼拜之前的时候，在我自己教会里面，我的小组，我有个弟兄，他正式确诊了，患上了癌症，一个很不太常见的癌症，叫做腺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他在他的胃部的外边和在他的肺的中间发现了一个超过10cm 的肿瘤。哇 ,10cm, 是不是整个火龙果那么大的了已经都。当他发现的时候，医生都很担心，于是就立刻入院啊，检查啊，biopsy啊这样。当我们一班的小组的弟兄姊妹一听见他有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心里面就已经不断的不同的慰问啊，不同的为他来祷告。后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之后，他报告出来了，原来是一只都相当 aggressive 的癌症的细胞。弟兄姊妹走在一起，切切为他祈祷，不断不单只是整体的，甚至个别再跟他一见到他继续切切为他祈祷，不单只实体的，还要在我们 WhatsApp 群组里面切切为他来到祷告。我记得几天之前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做运动，我稍后完了崇拜我又跟他做运动了。他跟我说一件事，他说二十几年之前，其实他妈妈都患了脑癌。当时他妈妈患了脑癌的时候，他心里面很难过，他心里面很多挣扎，他对上帝很多怀疑，而那一刻里面他选择什么呢？他离开教会。所以其实他有十几年时间他离开了教会。后来他妈妈过身，于是临终的遗言就是你要回到教会。于是他听妈妈说回到教会咯。在这里，在我们教会里面一直在成长多十几年，到今天他跟我说，他说到今天轮到我有癌症，我心里面都很多害怕，我心里面都很难过。但是我想告诉你，我今次我不会走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今次我知道除了我有神之外，我还有你们。弟兄姊妹，他忆述他在过去里面他的挣扎。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今日里面我们的上帝其实都愿意你和我，就在我们的艰难的当中，我们就透过在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那种彼此相顾的关系，我们成为彼此之间的辅助和帮助，以至于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挣扎甚至乎我们的疲乏当中，神愿意我们这样来再次起翻身。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双臂发沉的时候，又或者当你感觉到艰难困苦当中的时候，其实你知不知道，你反而是需要离开你的自我，你让你自己的弟兄姊妹，你的群体能够与你同行，有一个与你同行的机会，突破自我的围墙。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是希伯来书来到给我们在挣扎和困乏的当中，在疲乏里面的基督徒的生命，其实是第一道他才提出的帮助我们同心得力的处方。不过老实说，你只是得这一条处方其实还没够，希伯来书的作者还开了第二道的处方，我会称它为叫做持守群体的结连。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都很直接的了，他都没有很转弯抹角，他向那些正在考虑要离开教会的信徒，他说你不要放弃聚会。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他说你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都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嗱，和合本圣经佢翻译过系乜嘢咧？就系我们唔可以停止聚会啊，系咪？但其实如果你睇新译本咧，其实佢译得更加准确嘅。 新譯本佢譯就話：你唔好放棄聚會啊！我話你話點解啊？因為原因就係當時其實真係有呢個信徒會疲乏不堪到一個地步，佢真係諗住不如永久性地放棄所有嘅聚會咯。甚至乎停止，我唔再翻呢一個嘅羣體啦。我停止再去同呢一個嘅牧養我嘅羣體繼續嘅嚟到去結連啦。咁你話乜嘢原因令到佢哋要放棄啊？弟兄們，其實唔等於佢哋相信離開一個嘅羣體係會解決曬所有嘅問題。不過的而且確呢個係佢哋當時佢哋第一種嘅感覺。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选择了一个很有力的方法来到去提醒他 他的说话就是不好千祈不要放弃因为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你说什么意思呢其实什么叫那日子临近为什么要更当如此弟兄姊妹那日子其实圣经学者的解释就是他会知道其实是当我们进到一个的末世的日子的里面正如耶稣所说末世来临的前夕其实人所遭遇的患难和危险其实只会越来越的激烈。信徒我们今天在世界的当中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压力其实就只会不断地来到加针其实哪管那个问题是来自你的家又好你的工作场景又好子女关系又好人际相处甚至乎经济环境其实你所遇到的挑战和难处其实只会越来越多的。而如果你就选在这一种的时刻你抽离你宁愿单打独斗你选择脱离一个老祖神已经为你预备要支援你的生命的一个维生系统的话其实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决定其实会不会很傻呢因为到头来你是没有办法能够用自己的能力去解决你的问题的你还要承受当中那一份在挣扎当中而来的孤单感你记得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的心情吗圣经描述到耶稣其实当时来讲他自己心里面都很伤心很难过但是当晚耶稣说他很需要祈祷於是他就退到聖經裏面告訴我們客西馬利園來到禱告但弟兄姊妹你有沒有留意到一件事就是你熟悉那個故事的時候耶穌是不是一個人去客西馬利園禱告不是耶穌邀請他的門徒帶埋他的門徒一起去到客西馬利園甚至乎他邀請門徒跟他一起去警醒禱告雖然那個故事告訴我們到最後所有的門徒全部睡著了、OK?但你想想耶稣当他经历在最困难的时刻的时候他没有选择一个人他反而选择要门徒在他的旁边跟他一起警醒一起祷告有时候我想更何况是我们呢在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其实我们岂不是更加需要有人在我们身边跟我们一起警醒一起祷告吗而我相信这个也是主耶稣为什么他会将教会的群体赐过给我们的原因这个神就是赐给我们一份信徒与信徒之间的群体的关系而这一份的群体关系弟兄姊妹不是只是在星期日这段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生不是在我们平时我们回团契的时候才会发生这个教会的群体的关系是一个24小时7日神设计给我们的。而神之所以这样来到设计是因为要我们来到建立一个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可以成为彼此支持的一个的系统。人生的路不容易走啊你觉得是吗更何况信仰的路也不容易行啊是不是啊而在这条的路上有人愿意同我们来到结伴同行就算有一天我们真的软弱我们真的无力我们会跌倒的话跌都不会跌到一个无可挽救的地步。That's why, 其实教会是命定要成为一堆我们在当中建立彼此相顾互相扶持激发爱心的一个地方。 不過，儘管教會要怎樣建立成為一個彼此相顧、勉勵愛心、勉勵行善、激發愛心的群體都好，又或者我們掙扎在疲乏的裡面，我們不要選擇這個時候來抽離、放棄聚會都好，其實講到尾，其實今天若然我們在掙扎和疲乏當中的時候，其實我們沒有理由我們不回去那個終極來支撐我們生命的神的裡面，去找緊祂信實的應許。而我相信這個也是希伯來書在這裡去帶給我們從疲乏當中起翻身一個很重要的第三道處方。弟兄姊妹，其實你有沒有很認真地想過，到底今天令到你這麼掙扎、令到你疲乏的是些什麼？溫哥華的生活，生活所帶來的壓力，因為如果你說我移民過來沒多久了，是不是你覺得你的前景不明，為你帶來很多令到你不安的地方？還是因為有些東西其實在我生命當中有些執著我是放不得低的？華人的傳統很多時候我們都教大家我們要未雨綢繆啊，所以其實我們很習慣地為我們自己的將來作出很多的計劃，我們有 Plan A、Plan B、Plan C、Plan D， 我們很盼望能夠掌控了我們的未來，我們很想掌控一些我們掌控不到的東西，我們的子女的將來、他的前途，我想掌控我銀行戶口裡面的數字有多少，我想掌控究竟我今天裡面何時拿到我的身份，我想掌控我何時可以退休。你知道我們以為只要我們找得越緊，結果必然會越好，但其實現實告訴我們，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往往我們找錯了，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我們找緊的東西全部都是一些我們控制不到說變就變的東西，於是你越想找緊那樣東西你就越失控，而就是這種你想掌控但又完全掌控不到的張力，是徹底將你今天裡面的精力來到耗盡，令到你覺得很憂慮，令你覺得 很花心思來到想，令你覺得很累，令到你想放棄甚至乎想抽離。這種無力感，希伯來書的作者其實他給了我們一個最終極的答案。希伯來書第十章第二十三節，他說又應該堅持我們所宣認的盼望毫不動搖，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作者告訴我們，其實我們是可以毫不動搖的，但是為什麼我們可以毫不動搖啊？ 你搞清楚，不是因為你的意志力強所以你毫不動搖，而是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這個才是我們信仰的核心。我們之所以能夠堅持，我們能夠可以有盼望，不是因為我們可以靠著自己 那對軟弱無力的手你都在找緊那些我們覺得需要找緊的東西，甚至乎憑你的能力去找緊上帝。弟兄姊妹，原來不是，而是由頭到尾神都用祂大能的手從來沒有放手放開過你和我，神用祂的能力來找緊你和我。你知不知道信實是什麼意思？信實的意思就是這個世界其實樣樣東西都會變，溫哥華的物價會變，移民的政策會變，你的健康會變，人的心話變就變，但唯一一樣東西從緊古直到永遠都是永遠不會變的，你知道是什麼嗎？是主對你的應許，是祂對你的承諾。當然我們的上帝沒有應許過我們的人生一帆風順，沒有應許過我們天色常藍，但你知不知道祂用祂的生命來到給你和我一個不變的應許？而這個應許祂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離棄你。弟兄姊妹，其實這個才是最終極的處方，就是當你覺得自己我快要沉下了，我快要雙臂無力了，發沉了，我想找著的東西我找不著了，我想請 你記得這一番的說話，你其實是可以讓這一位有能力去掌管萬有並且深愛著你的上帝去找緊你咯。到最後呢，我很想帶大家回到《路加福音》第24章那幅的畫面的裡面。 在以馬五斯的路上，兩個門徒因為很失望很疲乏，選擇他抽離，他要離開耶路撒冷，他要越行越遠，他們選擇就是在那個時候抽離。不過你看到耶穌主動來到他們中間，結果就是這兩個門徒到最後因為耶穌的接納，因為耶穌的激勵，他們回轉，然後怎樣立刻掉轉頭，他們趕回去耶路撒冷，去回進入那個屬於他們的信徒群體當中。而當希伯來書的作者今天你都是同樣地面對緊我哋呢一班，可能我哋都在掙扎，我哋在疲乏當中嘅信徒嘅時候，其實佢同樣都要咁樣做。佢點做啊？佢咪就喺呢一度，佢提出咗三道嘅處方，要幫我哋點啊？唔係越走越遠啊，係要越走越近。就係憑著呢三道嘅處方，通過呢個嘅群體，我哋去到上帝嘅面前。而呢三道嘅處方就係包括咗。走出自我的圍牆，堅持群體的連結，找緊信實的應許。你不要再單打獨鬥了，你試下容許你的弟兄姊妹走入你的生命的當中，你都是從你彼此相顧。你越在艱難的日子的裡面，你越不要放棄聚會，不要放棄這個群體，因為這裡就是神為你所預備的屬靈的加油站。你要将你的眼光不要只是单单放在那些你控制不到的环境里面，它要转移，你要进到那位信实不变给你有应许的上帝的身上。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说其实我都很累了，其实我都想抽离了，不如这样，我给你的鼓励就是 before 你作这个行动之前，你不如试试这三道的处方先，你试了先说。你说我实际可以怎样做啊？你知不知道其实可以很简单很直接的。我给第一步你，你就试试不如今个礼拜开始。又或者真的你完了聚会，会有大会之前，你踏出你的第一步。如果你心里面有艰难的话，你就容许其他你的弟兄姊妹和你一起的同行。你主动的你找一个你所信任的弟兄姊妹又好。你團契裡面其中一位，你的組員，你的團友又好，又或者教會當中某一個領袖，你去到他的面前，你不需要交代究竟你發生什麼事，又或者令到你疲乏的是什麼的前因後果，你很簡單的，你就只需要簡單跟他說一句，弟兄啊，姊妹啊，我近來我覺得我很累，我經歷我自己人生當中一些的 crisis， 一些的困難，我不方便說，不過你可不可以為我禱告啊？然后被邀请的那一位弟兄姊妹教会领袖，不要等啊，是吧？我们很兴的，哦，你有事啊，我为你祈祷啊，然后就走了去了，这样都 No， 即刻现在坐下就为对方来到祷告，为他的需要来到代祷。你不就是看看圣灵在那一句里面给你一些什么感动来为他祈祷咯？你说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不紧要的，你祝福他咯。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这个就已经是第一步了。而当你愿意这样向弟兄姊妹来发出你的邀请的时候，你知道吗？意思就是你开始地去选择不再去单打独斗，你就开始去实践什么叫不放弃聚会，你就开始要去经历什么叫彼此相顾的第一步，就让神透过这样一步一步这样使你重新得力。所以到最后我要總括我今天想給大家的訊息。你今晚不是今晚，今早你聽完了之後你說我其他東西都不記得了，這樣都不要緊，我給你一句，你這個是最後一句我希望你帶走的，這句說話是不要讓疲乏成為你抽離的藉口，要讓軟弱成為你結連的契機，行不行？不如我們一起讀一次好不好？我很喜歡做這些事，我們一起讀一次好嗎？一二三，不要讓疲乏成為你抽離的藉口，要讓軟弱成為你結連的契機。收不收到啊？行不行啊？需不需要讀多一次啊？跟旁邊那個人說一次好嗎？讀多一次，一二三， 不要让疲乏成为你抽离的藉口，要让软弱成为你结连的契机。弟兄姊妹，你想象，如果在教会的群体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这样做的话，你猜这个群体会变成怎样？你猜这个群体会变成怎样？这个群体一定会成为了我们的主所设计、所向往赐给我们的群体。这个群体会成为一个充满爱、充满见证，人在当中见到的什么？就是在人看为不能的，原来在群体当中却可能的一个群体。你想你属于一个这样的群体吗？你愿意建立一个这样的群体吗？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同心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那位监察人心肠肺腑的上帝。今天我们站在你的面前，其实你是很清楚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真相，你能够看得见我们里面有什么疲乏的地方。但是在这一刻里面，我们先求你的宽恕。若然过去的里面我们真的有过抽离的念头，我求你帮助我们，我求你赐给我们有勇气，就是推倒那幅自我的围墙，不再单打独斗。我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断地来提醒我们，好让我们不要用疲乏你要成为我们抽离的藉口，不单止抽离的群体，甚至乎我们抽离与你的关系，都要让软弱成为我们可以结连的契机。愿我们成为一个彼此相爱、互相相顾、激励爱心、勉励行善的群体。就在弟兄姊妹双臂发沉的时候，神啊，求你教晓我们懂得去扶持，我们又愿意被其他人去扶持。愿我们紧紧地找住你信实的应许，在你所赐给我们的群体的当中，就在那里。神啊，你要将能力、你要将安慰，你要重新加过给我们。神啊，我们就是这样在你面前作这个的祷告、祈祷、交托，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姊妹请坐。